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乔柳山正面对着一个惊天大秘密，齐立劳的 U 盘是一份由众多数据连接起来的证词，其无可辩驳的程度抵得上最精确、最雄辩的指控。这份证词延续了齐立劳的生命，他没有白白死掉。在详尽的账目后面，是一篇长长的文字，准确地说，是齐立劳的一份临终遗言。我叫齐立劳，是一名有着25年银行从业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记得当年考入财经大学时，我和全体新生在校长带领下集体宣誓说，要诚实守信，要遵纪守法，绝不参与并且要勇于跟任何形式的金融违法行为做斗争。一直以来，我忠实履行着青春时代的誓言，因而屡屡被嘉奖表彰。那时的我既清醒又坚定，但是近些年来我惶惑了，我犹疑了，当初的誓言如今履行起来困难重重，反倒是随波逐流比较简单，而同流合污则更是简便易行。我知道我滑向了我曾经鄙视并且唾弃的那一类人群之中。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该揭发翰林集团的洗钱罪行，这是一家看上去运营良好的跨国公司，有着欧洲老牌家族企业的资深背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享有足够高的信用评级，与全球10多个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资本往来交易。不仅如此，翰林集团在中国境内参与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广受好评，尤其在海川参与的商品房以价格适中而备受工薪阶层的拥戴，被誉为有良知的开发商。与此同时，目前翰林集团在海川启动的海岛链开发，对于海川乃至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最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我的亲戚朋友和身边同事有相当多的人都花钱买了由翰林集团参与的楼盘，他们在那里有着安居乐业的满足感。如果他们听说我站在了翰林集团的对立面上，少不了会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他们根本就想不到翰林集团参与的商品房之所以加价不多，就是为了要快速回笼资金。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做房地产，而是借着做房地产将大量的国际黑钱洗白。没人知道翰林集团一直在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他们将黑钱以国际资本的形式投进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或是合资开发楼盘，或是整幢购买物业，或是参与土地招拍挂。这些需要巨额资金的地方往往是最容易沉淀黑钱，几经转手 便可迅速将大宗黑钱悄然洗白。当汉联集团的洗钱次数越益增多的时候，我的罪孽也就越加深重起来。我是他们的得力帮凶，我负责对跨国资金的转移做出躲避法律查询的伪装，负责对需要掩盖的非法交易做出掩人耳目的假账，还负责通过银行转账系统给某些起保护作用的人们，包括一些大人物，发放收益分成。可以说，汉林集团的洗钱犯罪活动都是由我一手操办的。当然，我向魔鬼出卖灵魂的同时，也拿到了一笔笔肮脏的赏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害怕，我开始害怕接到陌生口音的电话，开始害怕看见在家门口和办公室门口出现穿制服的人，我害怕听到警车的声音，别人对我无心的一瞥都能让我紧张惶恐，我的睡眠彻底毁掉了，梦里常常会出现手铐、监狱、绞刑架。在梦里，我被抓走的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男女老少一大家子人，他们边流泪边骂我辱没了宗室家门，他们说他们是我的祖宗八代，我就是下了地狱他们也不会饶恕我这个不孝子孙。我这样的梦做得多了，我就知道现实中的我该怎么做了。问题是，在这座城市里，我究竟该相信谁？围绕着汉联集团的犯罪活动，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我又怎么可能判定谁没有涉足这个利益集团呢？经过多方考量，我选择了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至少在我发放分成的名单中，乔书记不在其中。我用街头的公用电话给乔书记的手机打过两次匿名电话反映情况，乔书记都说事关重大，希望我能跟他当面交谈。乔书记的意思是，汉联集团是一家跨国公司，没有充足的证据会造成方方面面的被动。两次电话中，我都没有跟乔书记做出具体约定。为了保险起见，我打算以最安全的方式进行举报。我不再给乔书记打电话。十天之后，我把我要说的话录进 U 盘，存在一家银行的保管箱里，再把保管箱的密码和钥匙装进信封，投到乔书记家的邮箱里。我在录音 U 盘里告诉乔书记，汉林集团的背后有个隐秘的利益集团在参与分赃，那是一部零件齐全的机器，它已经开足马力运转起来了，只凭惯性就足以碾碎对它的任何阻拦。别说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即便就是像乔书记这样的大人物也奈何不了它，反倒会被它轻而易举地碾死，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所以，我必须要在确保我和我的家人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交出我手上的证据。第二天晚上十点半，这是我在录音 U 盘中约定的跟乔书记通电话的时间。我的计划是在这次通话中与他约定我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万无一失。可是到了约定的通话时间，乔书记一直没接我的电话，我拨通三次都是无人接听。后来一连三天，我都给乔书记的手机打过电话，但总是关机，再也没有拨通过。这几天我的感觉很不好，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很快就传出了乔书记和他儿子 一起出了重大车祸的消息，而出现车祸的时间恰恰正是我要和乔书记通电话的那个时间，晚上10:30左右。我吓坏了，最担心的事情到底出现了。我向乔书记发出的警示竟然不幸严重，他们当真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的要碾死乔书记。可是我又百思不得其解，乔书记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为什么会提前遭到暗算？除非乔书记已经掌握了某些线索，并且被他们发觉了。做出这个判断后，我绝望了。如果乔书记连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都保护不了，又怎么可能保护我和我家人的安全？更让我绝望的是，他们若是存心想要警告某个碍了他们事的人，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之前我的三个同事先后不明不白地消失或死亡，现在看来他们一定是做了什么碍事之举，被人灭了口。如此想来，乔书记的车祸就是他们向我和乔书记发出的一个双向警告。不然的话，为什么车祸偏偏就发生在我要和乔书记通电话的那个时间节点上呢？他们一定是事先得知了我那个录音 U 盘里的内容，然后谋划好了这一切。我从来就是一个懦弱的人，当初是懦弱让我选择了跟他们同流合污，如今又是懦弱让我选择了向邪恶低头。我一如既往地做着他们要我做的那些犯罪勾当，并且比从前更加麻木不仁，更加不知廉耻。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不是他们杀了我，就是法律杀了我。所以我事先写下上述文字，为的是将来有一天我的家人能够了解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同时我把翰林集团的洗钱犯罪活动一笔笔的都做了整理，包括列出那些定期拿到分成的人员名单。如果有一天翰林集团会被惩治，他们这些名单就是最确凿的证据。我无法预知什么人会看到我这篇文字，那时我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作为此生最后一个愿望，我希望看到这篇文字的人不要像我这样懦弱，要勇敢地听从内心深处的正义的呼唤，勇敢地去做理智和良知要你做的事情。希望你有双份的勇敢，另外一份是我欠这个社会的，但愿你能替我还上，那样我在九泉之下便可以安息了。祝但凡标有代码 D2O 的项目便都是翰林集团的洗钱项目。 D2O 是一种叫做重水的化学分子式，由于重水的价格贵过黄金，而且又是从天然水中提取出来的，与洗钱的洗字有着天然联系，便被翰林集团选作了洗钱行动的代码。一般人即使就是看见了这个代码，也无从知道这个代码的真实含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 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看到这里，乔柳山头脑发懵，只觉得眼前阴影重重。这一阵子，在他身边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反复颠覆着他心中父亲的形象，搞得他迷惑连连，却不知其根源竟然全都出自同一个黑洞——翰林集团的洗钱犯罪。过去，乔柳山看到的洗钱，都是在好莱坞电影里，或是在披露于媒体的社会新闻里，从来不曾想到竟会亲身遭遇洗钱。很早以前，乔柳山就听说过洗钱一词的发端，那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有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叫阿里卡彭，他雇佣的财务总监是个狡猾的家伙，懂得如何鱼目混珠，办法是购置一台自动洗衣机对外营业，然后将非法收入与洗衣机收入混杂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经完税，所有的钱就都成了那台洗衣机的收入了。这个伎俩很是管用了一阵子，阿里卡彭团伙的犯罪所得因为那台自动洗衣机的清洗而披上了合法收入的外衣。事情后来败露了，当阿里卡彭将黑钱洗成白钱的做法广为人知后，洗钱一说便就此传开。但乔柳山听到有人将洗钱说成是第二欧还是第一次，这实在是既贴切又隐秘。现如今，洗钱的手段早就不是一台自动洗衣机那么简单了，洗钱罪犯的胆色也不是当年的阿里卡彭们所能企及的。洗钱之手如今伸进了古董买卖、人寿保险、海外投资、影视拍摄、地下钱庄、证券交易以及奢侈品市场和各类赌场。谁都知道洗钱犯罪对于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巨大威胁，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有专门的机构和反洗钱法，以对抗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但是反洗钱的难度太大了，没有过人的聪明和超强的毅力，通常很难告破。国际上许多洗钱案的调查往往旷日持久且拖延多年，也有为数不少的洗钱案成了无法破解的死案，原因都在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现在乔柳山手上有了足够的证据，这个证据足以把洗钱罪犯罗成汉送进监狱，包括将罗成汉背后那个利益集团里的所有人一网打尽。可是问题在于，乔柳山真的敢挺身而出吗？齐立劳的那篇文字很要命的，这篇文字同时摆出多个难题，让乔柳山做出抉择。他被赋予的双重责任，他所面临的极大危险，还有亲情上的拷问。至少他父亲和罗成汉之间有着一笔888万的隐秘分赃。不管怎样，在摧毁罗成汉以及那个利益集团的同时，无疑也就毁了他的父亲。父亲就要苏醒过来，父亲睁开眼睛后看到的将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而且是由亲生女儿一手促成的。他们父女积怨多年不相往来，一朝面对却是置身如此情境，难道这就是乔柳山真正想要的东西吗？天色将黑时，乔柳山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关上手提电脑，拿出证据 U 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主治医生带着两位护士走了进来，在为乔书记更新输液剂，换下储尿袋儿。当他们开始为乔亚青擦身上的时候，苏林哥上前一步，拿起毛巾：“哎，这事儿我来做吧。”乔柳山瞪大了眼睛：“哼，这个臭女人怎么敢公开展示她和她父亲的关系？”还没等护士回话，乔柳山就冲了进去，夺下了苏林哥手中的毛巾，努力克制着愤怒说：“哎，还是我来吧。”一番忙碌过后，医生护士们带着一包医用垃圾离开了。他们再三叮嘱乔柳山和苏林哥不要在这里待太久，以免病人情绪波动，因为即使是昏迷病人也多少能够感知到家人的气息。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哦，知道了知道了。”于是医生和护士刚一走，苏林哥就悄声责问乔柳山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嘿，苏林哥这话让乔柳山越加不快，他干脆挑明态度说：“我根本就不想在这里看到你，我更不想看到你和我父亲扯到一起。”苏林哥不软不硬地回敬说：“哼，我早就和你父亲扯到一起了。用你父亲的话说，是我让他回到了身为男人的骄傲。”乔柳山气坏了：“哼，从中国到美国，我见了那么多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女人。”苏林哥嘘了一声：“哎，小声点。我和你父亲在一起，当然不是什么羞耻，而是幸运和幸福。还有，请不要这样说你父亲，也许他听得见。”乔柳山气得真想大喊大叫，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里不是地方。两个女人在 ICU 外面的病房的花廊上撕破了脸皮。苏林哥把乔家小院的旧院门钥匙扔进了树丛中，一脸愤然地说道：“哼，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了你对我极其反感，我也知道你换下门锁是冲我来的。我之所以没有说破，是不想把关系搞僵，我不想让你父亲知道我们之间不和，而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父亲和你哥哥出车祸的事情。现在可不一样了，情况变了，在你父亲昏迷不醒的这段时间里，进不进乔家小院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是你这个臭丫头，你给我听好了，这并不等于我在向你认输，也并不等于我要放弃对你父亲的感情。哼，你看着吧，总有一天你父亲会把新院门的钥匙亲手交到我手上。臭丫头，咱们走着瞧。”苏林哥底气十足地说完，高跟鞋在花砖地上一路踩过去， 噔噔噔噔噔的，让乔柳山心里直发毛。这个臭女人向他当面打出了宣战牌，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这个臭女人知道那堆钱的存在，也知道那堆钱的真实来路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乔柳山独自呆坐在花廊长椅上，他很想知道那个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很想知道家中那堆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想知道在他回来前家里都发生过什么。他的两位家人就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可是他们全都对他缄口不语。警察又换班了，走到他面前问他要不要搭车回家。乔柳山谢了谢，说不用了，他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想必他此时的笑容太难看了，警察叹息一声，点了点头，看他就如同看一只伤痕累累的小动物似的。乔柳山抱着膝盖蜷起身子呆坐不动，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直到有人拉起他的手，还叫起了多年不被人提起的绰号。织女王，织女王。乔柳山一听恍如隔世，抬头去看，眼前是一张极其熟悉的脸，身上长着许多痣，是姚希月和乔柳山的共同点，还没有哪个同学像他们俩这样长着那么多的痣。姚希月是281个，乔柳山是236个，因而他们俩自封为痣女王，这一点也不过分。中学时代，姚希月和乔柳山相互数着那些痣，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女同学当中有嫉妒他们俩的友情的，有说身上长痣除了引发皮肤癌以外再也无其他用处的，痣越多长癌的危险还就越大。他们俩还不服，钻进报刊和书本里寻找答案，直到看见一篇医学研究报告说痣多者更青春更长寿。仔细读过之后，两个人惊喜地抱成了一团，知道身上多痣的自己属于那一类在染色体中拥有较长锐利的人，而锐利越长，细胞老化就越慢。他们俩把锐利这个词儿像抹口红似的抹在了嘴边，很快班上的女生们全都知道了，锐利锐利就是染色体末端的结构，它会随着细胞的老化逐渐缩短长度，而痣越多的人锐利就越长，弄得女生们人人都在盘算自己有多长的锐利，恨不得再多生出一些痣来。如今姚希月的唇边黑痣就像从前一样黑亮圆润，下壳上两个稍小一些的黑痣也都颜色不变地待在那里。当年他们俩都知道痣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淡而消失，只有那些锐利长的人才能保持自己的痣在数量上和颜色上的一以贯之。乔柳山说，哎呀，你一点都没变。说我呢，你也是，你也没变。哎，我敢说你的那些痣一个都没少，还是236个，对不对？那你呢？依然是 81个，对吗？这两个儿时好友注视着对方，他们多年不见了，可是刚才那两个数字魔法般的抹去了中间的岁月，两个人都会意地轻轻一笑，眼泪也随之而下。直到坐进菲林时光咖啡馆，眼圈还都是红红的。他们在光线幽暗的咖啡座上对视良久，这是他们俩人之间的疗伤法。遇到伤心事，他们总会默默注视对方，耐心等待坏心情慢慢过去。乔柳山心中塞着太多的问号，他相信姚希月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在他的面前，绝对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姚希月说，我也是刚刚碰到了邓秋阳才知道发生的一切，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绝对保密，因为公安一直在封锁消息。哎，珊珊，如果你爸爸不是昏迷不醒，他一定会打电话通知我，或者是让别人通知我。空闲时，我常去你们家看望你爸，这也是应你爸的要求。乔柳山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姚希月。姚希月说，嗨，那还不是因为你爸太想你了。谁让咱们俩长得这么像呢？就为了这个，我一直留着这头讨厌的长发，忍受着打理长发的痛苦，不去追求那些时髦帅气的短发，甚至连中长发都不去沾。我觉得这是在满足一位父亲的心愿，是在帮助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这位最好的朋友，他回到海川好几天了，都不肯跟我联络，哎呀，真是让我伤心欲绝。听到姚希月的话，乔柳山的心情好多了，这种亲昵的抱怨让他觉得非常舒服。其实友情常常就是和抱怨结伴同行的，有如咖啡和咖啡伴侣一同出现一样。他们俩点的蓝山咖啡送上来了，缕缕醇香酿出了一种虚幻的美妙。在这醇香中，生活暂时步履轻松。姚希月品了一口，这不是真正的牙买加蓝山咖啡，是用其他咖啡调配出来的，不过就是接近蓝山咖啡的味道而已。乔柳山问，哎，你怎么就知道这蓝山咖啡是调配出来的？姚希月扬了一下眉梢说，哼，因为我喝过真正的蓝山咖啡，是牙买加大使赠送的，那味道简直太丰富了，有酸有苦有涩有甘有醇有香，完全就是另一种境界。乔柳山一听不免惊讶，牙买加大使给你赠送蓝山咖啡？请问那位大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姚希月一笑说，哎，哪里是给我的，那是赠送给你爸的。你爸爸请我去你们家品尝过，你爸是咖啡的超级爱好者，他对各国咖啡的熟悉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对中国各地茶叶的熟悉程度，而且你爸喝咖啡的那一套家伙是超级专业，有精致的英国手摇研磨机，有漂亮的意大利虹吸机，连咖啡杯都是既有陶器的还有瓷器的，全都是质量上乘。哎，你爸说陶器的是用来喝深炒的而且口味浓郁的咖啡，口感比较清淡的就应该用瓷器的咖啡杯。哎，光是他老人家喝咖啡那一套家伙事儿的钱呢，就够我等普通小民买上成吨的咖啡豆了。乔柳山一下子想到了家里那堆钱，要是父亲 生活奢侈，他当然需要大笔金钱支付开销。可问题是，为什么父亲肯在喝咖啡上面花大价钱呢，却不肯花钱维修住房？多么奇怪呀！一个住在那种破房子里的人，竟然使用着世界上顶级的咖啡器具。姚希月还在说个不停， 哎哎，闪闪，你知道吗？和你爸在一起喝咖啡，那真是一种享受。哎，你爸用手摇着研磨机，慢慢地磨着咖啡豆，边磨边指点我说，咖啡豆最要紧的就是新鲜，辨别的方法是闻一闻香气是否充足，再放一颗到嘴里嚼一下，声音清脆的就表明没有受潮。珊珊，你爸喜欢用虹吸机烹煮咖啡沫，他最喜欢的是将煮好的咖啡调制出不同的味道，有时是加酒，有时是加牛奶，有时是加鸡蛋黄，没想到吧，还有的时候加上伏特加酒，还加过茶呢，加过奶油，加过玫瑰糖浆。总之你爸煮起咖啡来从不草率行事，所以在味道上总是变化无穷。看你爸爸那副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总是在想，他老人家这是在把我当成你了。他对我说着那些咖啡经的时候，其实啊，是一个父亲在和女儿对话的样子。他只是想以父亲的口气说说话，并不在乎说话的内容。这种时候，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总是会问自己，乔柳山，那个并非无情无义的傻家伙，他为什么要和他的父亲断绝来往呢？听到这儿，乔柳山垂眼低头，在咖啡杯上深深地嗅了一口，想象着父亲在咖啡味中思念自己的样子。有一个念头从咖啡沫中慢慢地浮出来，要是姚希月常常能够见到父亲，要是姚希月对父亲有所了解，那么他会不会知道家里那堆钱来自何处呢？于是乔柳山抬起头望着姚希月说，哎，小月，你对我父亲了解多少？我的意思是，海川人是怎么看待我这位父亲的？照姚希月的说法，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是少有的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完美而巧妙的领导干部。市委书记在一市之内掌管着最高权力，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如巨石一般滚动而来，这个最高权力就被看成是当地经济的杠杆，谁都想让这杠杆为自己而撬动。就拿土地市场来说，任何一个开发商想要取得土地使用权，都绕不开审批这一关，即使就是公开拍卖的地块也是如此。哎，珊珊，在咱们海川，这个大权就掌握在你父亲手中啊，所以老百姓说你父亲有一根金手指，这根金手指指向哪里，哪里就会土地生金。乔柳山质疑说，土地审批怎么会是我父亲的个人独裁？政府里的其他官员对此都不闻不问吗？姚希月轻笑一下说，哼，他们倒是想闻想问呢，可是土地市场上的利润太大了，诱惑太多，人性中的逐利心理很难不干扰官员们的理智和道德，一支笔审批就是为了避免滋生腐败呀。乔柳山说，我不明白，既然逐利心理是普通人的人性弱点， 那么掌握那支笔的那个人呢？凭什么那个人就能够抗拒人性的弱点呢？哎呀，闪闪，你这话问得很有道理啊。任何制度的设定都只能是相对合理，所以一支笔审批也有一支笔审批的毛病，而且毛病还不小呢。当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就成了众矢之的，什么糖衣炮弹，什么财色利诱，什么谣言诽谤，一切都来了。如果这个人不能同流合污，那他就只能是粉身碎骨，至少也会是心身俱损。哎呀，这样的例子多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乔柳山注意地看着姚希月。哎，小月，那我父亲呢？他是同流合污还是粉身碎骨呢？你父亲都不是，所以我说他是一位少有的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完美而巧妙的市委书记。他绝对不会让别人操纵他，不管是用金钱还是用权力。相反，你父亲能够洞察一切，犹如最高明的外科医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病体，你父亲的手中那把手术刀永远都是游刃有余。乔柳山看着姚希月在走神，目光投向一个刚刚进来的男人。那个男人身材瘦长，麻布衣裤，行走时手臂和腿脚的摆动要多儒雅有多儒雅，正是姚希月喜欢的那种类型。那个男人目不斜视地径直走向吧台，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连姚希月向他迎面走过去，一直走到他的面前，他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男人坐上吧台凳，抬手指了一下，酒保很快地在他面前摆上了一杯鸡尾酒，隔着大老远，乔柳山就能认出那是一杯血玛丽。他之所以熟悉血玛丽，是因为他常常会在心情沮丧的时候拿血玛丽来解忧，那种混合了酸甜涩辣苦的复杂口感，通常总能有效麻木乔柳山的神经，让他有所超脱。姚希月离开吧台的时候，手里端着两杯血玛丽。乔柳山看见那个男人竟然一直目送着姚希月。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征兵网首页。好，